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支付公司负责人林姓男子被检举以行动支付名义涉嫌招揽民众投资 New Club 投资案，标榜一年可以享投资本金20%到30%的获利。短短一年半的时间，林姓男子招揽超过10,000名投资人，非法吸金高达21亿。台南地检署并分19路执行搜索，并且带回林姓男子夫妇等10名成员，查扣位在高雄市2000万元豪宅。检方认为林姓男子夫妻涉嫌违反银行法、非银行经营收受存款业务等犯罪嫌疑重大，并且有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向台南地院声押获准。检方调查，这个集团仿照国外拆分盘吸金模式，自行研发架设网络平台，发行学息分供民众投资购买，并且保证不论投资金额多寡，最后一定可以赚取3倍的获利。但是学习分的发行数量以及价格涨跌，全部都是由林姓男子操控。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针对现行法中明定行为人逾期缴纳罚款，警察机关得以申请异议拘留的条文删除。由于这项条文长期被质疑有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之余，民进党团因此提案将有关拘留的部分全数删除。异议拘留的意思是警察机关对于民众裁处罚款，民众没有办法依期限缴纳，警察机关可以申请法院裁定，把缴不出钱的民众强制以1300到900元的代价关在拘留所内。草案完成三读之后，社违法第20条修正为罚款应在裁处确定的隔天起10日内缴纳完毕，被处罚人依照经济的状况不能够及时缴纳，得准许在3个月内分期完纳。为了增加犯罪者的犯罪成本，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刑法第83条以及第85条修正案，将追诉权以及行刑权的时效停止期间从现行1/4延长为1/3。以犯罪重本刑3年以上未满10年为例，追诉权时效原本是20年，如果被通气修正前必须要加计1/4变成25年，而修正之后的条文则是变成加计1/3，大约是26.7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仍然在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计划，引发美国国会反弹。共和党众议员冈萨雷斯提案限制，而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也说中国该从低收入国家毕业了。然而世界银行今天依然宣布通过向中国每年贷款10亿到15亿美元，大约新台币305亿到457.7亿的新计划。世银董事会表示，对中国的结构性以及环境改革承诺给予广泛支持。新的低利率贷款将会提供到2025年6月。这些贷款的目的是在推进世界市场以及财政改革，鼓励民营事业发展，还有减少污染以及碳排放，增加中国公民的社福保健等。不过世银指出，根据2018年达成的增资协议，贷款额将逐渐的从前5年的年平均18亿美元减少。截至今年6月30号的2019年财年，世银向中国提供13亿美元，2017年的时候则是24亿美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点，来到1160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9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60点，来到2336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7点，成为207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2点，来到28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点，成为9826点。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没有错，今天进行的单元呢就是那年我十八。 好久没有十八了。 对，然后那年我十八呢，今天我就准备的是1999嘛、哦、然后我就是把那个歌曲排好之后，看到我的歌单里面想说，哎，我们以前有做过那年我十八的1999吗？因为 那不就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吗？ 对，想说，哎，我做过一次啦，我们那时候播陈小春的没那种命，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志明与春娇，小镇姑娘，爱老虎，有 call me， 那诶，怎么会这样？哦，我才发现，我这一次要做1999呢，是1999年出生的孩子，因为前一阵子呢，你不要哈，现在你仔细想想，在你身边实习的孩子，他们纷纷要进入这个社会当中，他们的确就是1999年出生左右的孩子们都要来了。所以当你还在我当年哥哥阿姨叔叔在听爱老虎哟 No， 你应该听听你身边的实习生，他们18岁的时候在听些什么歌曲呢？很可怕吧？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当时的摄影师就是年纪很轻的摄影师、嗯嗯、一问之下发现他是1999年生的、嗯、让我兴起了，好孩子，我来听听你18岁在听什么歌吧。 公车上他小心翼翼怕把鞋子弄脏，8点半分针和打卡时间几乎要碰上，地铁站人群里站着一个卖货的姑娘，交通才刚刚开始有变化，超市里他精打细算开始张罗晚餐，7点半打开门，电视剧已经放到找不到当年的白衬衫，啊啊啊啊，我最 那年我十八，送上1999年，但不是1999年那一年，是1999年出生的孩子。其实他们十八岁，不过就是两年前的事情而已。2017年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郑兴，在2017年发行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忽然有一天我离开台北》，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入围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一口气就入围了三项。2017年还有哪一首歌呢？最近他退伍了 ，GD。2017年呢，他发行他第二张的韩语迷你专辑，这首歌叫做《无题》。然后那张专辑比较特别，是他是他第一次用 USB 随身碟的形式，然后来发专辑，就是一个 USB。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也在韩国那边引起了讨论，就是 USB 它还是唱片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怎么计算进去呢？因为也许载具的不同，可是你的 USB 进去，其实 USB 附的又是一个连结、你是上去那个连结，然后 download 这些歌曲。 它应该是数位发行，不应该算在实体销售榜。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开始大家在争论这件事。 를 불러보지만 내 진심이 닿을지 몰라 네가 행복하기를 바래 그만한 거짓말도 못하고 돌아오기만 기도해 미안해 제발 단 한 번이라도 너를 볼 수 있다면 모든 다신 없어 Nobody knows We always know 제발 단 한 번이라도 너를 볼 수 있다면 모든 걸 다 잃어도 괜찮아 꿈에서라도 나를 만나 다시 사랑하기를 지금 이 시간이 지나가도 더 잊을 수 있다면 내 기억도 행복했던 추억도 아니 다음 생에도 너를 만나 다시 사랑하기를 有提到在做1999年那年我十八，1981年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在听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爱人》。但是厉害的人就是，不管时间过多久，她一直会有新作品推出。 阿妹， 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着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 心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就是听听，也许你跟他就见过那一次面，然后聊彼此一些很奇异的魔幻经验，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就像前阵我跟你分享说，有个女孩跟我说，她一样就是高中看了一本书，叫做《伤心咖啡店之歌》，开始思考起哲学问题，思考自己，思考灵魂，思考自由。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对，当初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之后，就觉得这本书刺激了自己，让自己成长。走在学校路上，高三生觉得，今天我已经跟人不一样了。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对，然后呢这个情绪就伴随着他，刺激了他到他的大学生涯，所以当他进了大学之后，他就觉得我要去跟那个哲学系的人做朋友，我要去接近他们，我们要灵魂碰撞，要火花。那间大学的哲学系的同学在干嘛呢？半夜不睡觉，大学生不睡觉很正常，他们去不知道溪边还是湖边，光着脚，把脚醉梦溪，把脚泡在溪里面，手上捧一本诗集在朗读，浪漫，天哪，这什么感觉？哇，我真的是活得很不一样，一天不一样，两天不一样，一整个学期过去了，女孩清醒了， 她觉得人不能这样不一样下去，会出事的， 真的，她就顿悟了，然后因为，我们就在聊，就关于如果你有看《伤心咖啡店之歌》的话，就里面有一些人物，那当然就是可能会让很年轻的人很着迷的男主角海安，他就是一个，也许他很会思考，可是他家庭的背景就是非常的富裕，他就是很有钱，所以他已经可能省去了很多人，就是我为了钱而奋斗，其实我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我就在问那些他哲学系的同学的背景，对， 他们都是这样， 那些同学都很有钱。我说那现在呢？我现在啊，大部分都蛮惨的，因为就家里开始不给金元了，就你给我站起来，你自己给我认真。就他们现在开始，你知道，人生要面临所谓的现实面，不能再泡溪水、朗读诗集啦。 I'm just protecting my innocence.

们是一窝。 点的歌救了我，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这个小时进行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为你送上1999年出生的孩子十八岁在听的歌。前一阵子呢，就遇到了《想见你》的演员。那《想见你》演员呢，主要主角有柯佳嬿、许光汉，还有施柏宇。然后因为这部戏是穿越推理，就是有现在时间点，然后也有一个时间点是在1998年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高中生涯，可是他们是不同人，就有点像平行时空。这个剧你要实际看了才知道它怎么进行，只是因为有些演员，比如像柯佳嬿，他就要揣摩高中生的样子嘛，然后是1998年那时候高中生，所以当然就会问说，哎，那那个时候。那个年代1998年的时候你大概是几岁，在做些什么，然后许光汉那个时候你在干嘛，是学生吗，你都听什么歌。遇到另外一个演员施柏宇的时候，那1998年呢，我2岁， 出生的， 所以那个时间轴很妙。实际上他2岁，但是他却要揣摩他是一个1998年在生活的高中生，跟其他演员是完全逆向的操作模式。 没有错，这些男人来自地球，没听过2017的太空漫游、这宇宙我们还有什么没看过，燃到神殿右，我们还得穿越那黑洞、 找不到出口，想盼看左右看右，左脚油门右脚刹车，用屁股控制体重、大口大口用力的呼吸，千钧一发自己穿过缝隙，闭上眼睛让时间带走我身体，保持我心还年轻、 我要感谢心和跳动一起用力苦过笑过，不知不觉20多岁，现实理想中间开发的星座飞，我的脸满是迷惑不解，寻找出口到底在哪，我的天我的天，回到地球的路，最后发现我们已经中毒。 怎么样都逃不走，怎么样都没要救，地球上的爱恨情仇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根本消失，空气般的消失，这是谁与人的交织，我们飞得太远需要光抗中的支持，无线电视式的声音像神经，指引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你。 没有错，这些男人来自地球，没听过2017的太空漫游、这宇宙我们还有什么没看过， 蓝调神殿用，我们还得穿越那黑洞。夜猫族的火箭要升空中，我们诚挚的邀请您一同2017的太空漫游。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找不到出口， 找不到 我真是个猪头， 真是个 No no 不要拦下我， 不要拦下 我，我的家超长的地球。 2017年还有他们是夜猫组，这首歌曲跟李英宏的合作2017太空漫游。有还是持续有很多新人发行他们的首张专辑，前几张专辑，然后也有像张惠妹在2017年已经发行她19张专辑了，对不对？超多。陈奕迅也发行了他国语算国语的话第13张，这首歌曲海胆。 生姜包天花有涨停，当火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感谁有气，风流尚在不想天气，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暂时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管前人多么坏，管生活多难挨，坏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光明，假装二十几家元旦买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升级， 赚钱人多么坏，赚生活多难， 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 活得像一颗海胆。 但是这一张应该不能算陈奕迅的专辑了。 哦，你说一起的吗？ 就是这是他跟 The Duo Band 专辑，这是那他们的那个团队的专辑，只是由他来唱歌而已。 2017年，韦伯还是持续发行的专辑哦，可爱。 其实，在听《那年我十八》，本来大家就定位这是一个很怀旧的 单元， 但如果你把它拉到了1999年出生的《那年我十八》，那现在现今就是2年前。 嗯， 可是，在听这2年前的东西，包括你听到刚刚的茄子蛋，你听到振兴， 嗯， 你听到夜猫组， 嗯， 你会觉得其实 一个人要成功不用久，两年就是两年， 就是你有搭上那个浪潮，你那个运来了啊， 就是 就很快。 对，就现在回头看，就是哦，现在这么红的茄子蛋第一张也是 两年 前而已。李英红不是李英红，那个利友王拿到了金曲奖歌王 男歌手， 他之前跟就是 巨大的轰鸣。 对啊， 哇，如果是以两年来推算的话，2021年你就是，你知道我要接什么吗？ 谢谢， 站上小巨蛋的饶舌歌手， 谢谢， 你要 call me home。 找寻归属感，急着找，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e money， 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酷鲁 rich milli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包括骗不糜烂，其实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 big shot 可以打破迷信，勇士转弯 KO 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 suffer 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能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斜眼看人别眼，忘了谦虚 act the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 fool。 面对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失去的想念，其实谁都一样。狮子 Lion 最感人至深的单曲，萧志达，触动每一个想念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呀呼！ 民调的结果出炉了，人民想要不分彼此，想要买更多家。 唯一支持雅虎奇摩双十二，跨店最高折1200。

12月7号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台北永吉国小大礼堂，费宏泰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电影《名侦探皮卡丘》亲子特映会，免费欣赏，千万不要错过喽！活动详情快上脸书搜寻费宏泰阿历克斯。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2019代表字大选票选结果今天出炉，混乱的乱字在42个候选字当中拔得头筹，获选为今年的年度代表字。乱同时也是2008年台湾首届代表字大选的第一名，也是台湾代表字历经12届选拔首次出现重复的字。票选第一到第十名的2019年度代表字依序是混乱的乱、说谎的谎、忧心的忧、跨越的跨、惊人的惊、忧虑的忧以及启发的启、诈骗的诈、兑换的兑以及孤单的孤。今年总计票数为79915票，乱字拿到了10323票，比第二名的谎字6819票足足多了近4000票。2019年对台湾来说，国内国外同样混乱不安，国际上从中美贸易大战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国际局势动乱，两岸关系混乱，国内同婚以及新课纲还有学习历程档案陆续上路，社会以及教育出现崭新价值，也带给民众新的挑战以及不安。银行局副局长庄秀元今天证实，11家国内银行对香港、上海国储的连带案确实出现问题，连带金额达到51亿元。不过已经取得母公司中国国储能源集团为担保人，现在进入债务协商阶段，要求上海国储要多提担保，并且提出新还款计划。实际的损失要是债务协商结果。庄秀元说，这次连带案是由欧系银行为主办行，参与的国营有民营也有公国银行，其中民营银行家数比公股多。根据了解，上海国储连带参贷行多达23家，主办行为欧系外银，背后担保人是母公司大陆国企中国国储能源集团，集团大股东是中石油。由于利率不错，大陆4大行中国银也有参贷，当时也吸引了11家国银一起连带。这笔连带案眼看2020年即将到期，上海国储却从今年的10月开始就没有依照约定摊还本息，已经2期违约，如果到明年1月上旬仍然没有履约，就要打入余放，引发银行局警钉。近期美国总统川普暗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会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上美国通过香港法案，让中美贸易谈判再现僵局，连带的影响国际油价下跌。根据最新浮动油价调整机制作业原则，以及不考量到亚邻竞争国最低价以及平稳措施的条件下，预估下个星期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公升将调降3角，可望终止连4涨。预估下周925无铅汽油每公升26.8元，95无铅28.3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0.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4.7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54点，来到2335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1点，涨幅1.02%，成为208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9点，成为29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0点，成为9869点。香港指数上涨225点，来到2644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18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点，成为1160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96亿。台股今天在台积电 ADR 股价登高激励，台积电开盘大涨3元，一度突破历史高点，来到了316元。加上大力光跟鸿海也全面开高下，指数开高走高。不过在台积电登高之后，卖压出笼，中场小跌1元，收在313元。而股王大力光也由红翻黑，中场下跌20元，收在4690元。大盘因此中场小涨14点作收。 封面过境为台湾各地带来好大雨，最开心的莫过于产地的高丽菜农。由于高丽菜有雨水的滋润，品质提升，菜价应声上扬，拍卖均价从上个月中旬每公斤10元上升到15元。农民九月初抢种高丽菜过量，农粮署发出紫色警戒，市场预期11月过后高丽菜的价格恐怕崩跌，结果只有缓步下降。这一波好雨一来，菜价应声上扬，展望未来一个多月天气逐渐冷，是火锅还有姜母鸭羊肉炉的季节，高丽菜用量大，展望今年冬季高丽菜的价格回跌不易。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季风以及南方云系影响，今天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新北市山区、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县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要提防局部大雨。今天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雨，其他各地都是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当记忆反转为零，记忆零陪你一起走进过去。记忆零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同名主打《记忆零》，11月30日，回忆倒数重启。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2月9号，张信哲。 我还是想你慢慢的走。所以我脚步有了节奏，所以我 下周飞碟随堂考，王若琳要送给你爱的呼唤卡片套组。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信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我们为爱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 爱情证书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又来听电影了。 本周呢，有一家电影院它跟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合作，所以它推出了一些，其实你知道电影跟戏剧就是这是不一样的场域，所以看起来观影的方式也不一样。人家就说舞台剧呢可能是比较贴近啊，或者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细致跟就是现场互动的，然后那个比较及时一点。然后电影呢是因为都会荧幕都会放大，所以等于是你在舞台剧上面呢在表演的时候，你可能要把你的动作你的声音什么都要放大 夸张， 可是呢你到了荧幕上面，到了电影上面，其实你是要做一很细致跟很细腻的东西。如果你还是做，因为尤其现在那个技术越来越好，就是你的肤质、你的毛孔、挑眉一挑，然后可能观众都已经看到你的眉头就是挑到了三层楼高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不一样表演形态。但其实呢就是当你把现场的这一些舞台剧搬到电影院去观赏的时候，又会有另外一种奇妙的感觉出现，因为那还牵涉到譬如说导演的运镜，他哪一个角度切进去给你看。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李安导演他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让观众们 你真的进入他那一个影像， 就是身临其境这样子。所以如果那个技术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也许Theater 跟就是movie 这两件事情，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交界，或是有新的创作的可能。 我忘了之前是仿谁，他还是舞台剧演员出来的。然后舞台剧演员他当然会有一个他比较夸张或比较大的表演方式。然后有一次他去试镜要演电影的时候，他就是反正就是有剧本嘛，然后可能就在房间里面说：“好，那你现在演这段这样子。”他就照他的方式演了。然后那人也许是导演就说：“好。”你现在到我面前来，然后我们俩就面对面，就是鼻子贴鼻子这么近。你 再 演一次，你刚刚那个再演一次。然后就瞬间好像就 我缩小很多。 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什么这样。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台湾的这家戏院跟英国国家剧院现场的合作，就上映了几部经典的作品，包括了《给我一个参选的理由》，还有 这是阿令的新歌吗？ 不是，还有《I'm Not Running》的这一部。 这部舞台剧叫做 I'm Not Running， 嗯， 然后还有 Hallelujah， 还有李尔王， 好多哎， 还有茉莉小姐， 嗯， 对，就是这四部强打的英国戏剧，然后你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到。除了这个之外呢，本周的好莱坞强片也是就是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收到了听众的做的新的 封面， 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做野蛮游戏给我啊？就是 巨石强森， 这不是好几年前的电影吗？然后我今天看了以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野蛮游戏二要上映啦！ 而且他在那个 新的一部， 在新北耶诞城那附近也做了很大的一个互动的装置，这样。 Jumanji， 说实在，我是进电影院去看第一集，但现在第一集演了什么，基本上真的是不太记得。 第一集小朋友印象深刻，哎，就是那个演员是已经过世了嘛，对不对？ 啊。 那个不是那个野蛮游戏吗？ 啊，不是，哎，我说的是巨石强森的野蛮游戏哦，不是以前小时候的那个野蛮游戏， 不一样 啊！ 我也是重新翻拍还是什么的？ 没有，他有做了一点点的连结，但是巨石强森的野蛮游戏大概是去年还前年的。 嗯， 对啊，然后你在说的那个野蛮游戏是小时候一对姐弟，然后进到一个房间里面， 他们玩像大风那个啊， 对，那个是最早期的，然后那个好像也拍了一两集这样子， 嗯， 然后早期小时候看那个我也已经没有什么印象，我只知道他们被吸进游戏世界， 然后男孩变成猴子，叽叽叽叽叽叽， 哦，变成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嗯， 反正就是这个 ID 原本是相同，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然后因为玩一个游戏被吸进游戏世界。二十年前的那个游戏可能是什么桌游之类的，然后现在游戏可能是比较你知道电子游戏机， 都被吸进去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是重新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奇怪的电子游戏机，然后被吸进去。那我唯一记得上一集巨石强森的野蛮游戏，就是他们几个人进去了以后有不一样的 哦，我记得 角色 好像遇过，就是剪什么他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可是他比如说他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宅男，對對對，可是他进去是辣妹， 对对对对对， 哦， 有这种角色变化。然后这一次还是一样玩这个东西啊，对啦，因为原本他们是高中生，然后跳进那个野蛮游戏里面，他们分别是巨石强森 Jack Black， 所以 是那一些， 其实巨石强森是游戏中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次还有更夸张，还有人进去以后就他是一匹马。不会讲话， 那他还能干嘛？谁会选马？ 啊，就是一匹马。然后这一集，然后还好像还有就是他们的游戏好像有点出错了，就是啊什么，我已经进去了这个游戏了，然后可是我还没有选角色啊。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进去以后发现这个不是 Jumanji 啊，这不是丛林，这是一片沙漠。它里面这一次的场景好像多了非常的多， 嗯， 他们角色互换也多了非常的多， 嗯， 所以就。但很有可能就是会跟我一样啦，就是就算已经看过了，也才不过一两年，可是我 你就忘了， 我真的不记得那个剧情的走向是什么，欸。哎， 对，我除了那个角色的，就是现实跟游戏没有落差之外， 他们要干嘛，然后要什么，我全部不记得。 现在是在 MTV 台吗？就是会有个翁瑞仪报编，然后会访问各国的好莱坞巨星， 哦， 他们的新电影，他都有机会可以做一个很短的专访， 哦， 然后他们都会马上剪，就是比如说《野蛮游戏》，所以他最近都会一直剪他访巨石强森的那个预告出来。他有一个就跟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台北东区街头有个非常大的你，巨石强森说 ，Oh my God！ 然后隔壁跟他同戏的演员就说，那你们不就逼？就是那个你要看播出来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 哦， 可是巨石强森他自己本人是知道东区有他的哦， 他知道哦，因为他被访问的时候。 对， 那真的是我每天经过我家附近就会看到那个很 creepy 的对着我笑。本周三呢，我们映片上邀请去看了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期待。 怎么有点太兴奋了，有点期待。 对，因为包括了全川石花，那他之前的《恶女花魁》《恶女罗曼史》，然后 我甚至就是在小时候那时候看完的时候，还会为他写网志的那一种，就是《恶女罗曼史》的那，就是我都还记得他里面就是讲了些什么，或者他哪一些场景，还有那个色调安排令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所以这一次呢，他要拍的是《人间失格》《太宰治与他的三个女人》。那要拍这个太宰治的故事呢，我觉得《人间失格》这个词可能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或这本小说在讲些什么呢？如果你想要先做一些就是背景的 study 的话，你可以先去看台湾吧。他请了伯恩、史读书跟呱吉，然后一起来很简单的讲了讲，就是太宰治讲了《人间失格》。 我还以为你这么厉害，就已经进化到你已经先拍好了前导影片， 是啊、 结果竟然是你可以去看。啊，伯恩跟 对，已经有人做了很好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再花时间做了、啊。对，大家去看一下，关于《人间失格》，因为在不管在流行音乐圈当中，或独立乐团当中，这几个字真的很常被提到，被写进歌词，被当歌曲。那究竟他们在说些什么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喽。 而且就是本来就有蛮多人喜欢小栗旬的、然后我原本对他的感觉是蛮中间的，就是没有到特别喜好。可是你看他的预告，他在导演的镜头下面，天哪、变得很迷人哎、我整个心动不已。 多么在乎，也不保证幸福，听好好听的话，修的全套不要，爱无反顾往下跳，痛多深看不到。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我们都努力分身有数， 李玖哲的《分身有数》。 刚刚我提到独立 Indie 啊，那如果你喜欢，譬如说像是《小太阳的愿望》这一种 Juno 的电影的话呢，这部片也许你会喜欢，叫做《The Peanut Butter Falcon》花生酱猎鹰的愿望。对，花生酱猎鹰呢，它其实这个故事在讲，有一个青少年，他有唐氏症。可是他想要成为一个摔跤选手，然后他遇到了，就是在这个旅途上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他们一起，就是虽然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看好他们啊，或笑他们啊，或怎么之类，反正就是他们很奇妙的一段旅程。花生酱猎鹰的愿望。另外呢，还有一部也是旅程的电影，不过它是动画电影，而且它的动画风就是非常的欧洲式的，很像鸡与牛的那一种，这个叫做 你给我一个很完整的画面。 他们叫呆萌特务，然后关于是一只就是很胆小的猫，可是呢它却有一个侦探梦想，然后在这个旅途上你可以把它想成勇者义彦的鸡与牛版本。 猫咪为主角。 Yes OK。 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我们都努力分身有数，毕竟丢人却是最难解的真幸福，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我们都努力分身有数，偏偏爱却是最难解的算术，多不认输也分不出对错。 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 感谢奥斯汀启示热情支持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提供十组好好睡敬老福袋，目前已经全数义卖完毕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热情支持，本次义卖所得，奥斯汀启示将会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

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戴佩妮，你要的爱，继续给你要的诚实。电影预告月，每个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来看看本周什么新上映的电影，它的预告在演些什么。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本周这个有一部电影呢，其实之前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当中，我们有送过票，是一部国片，叫做《绝世情歌》。 你说王伯杰要带那个李玉芬， 没错，然后去找李李人的故事。 你说讲本名是不是印象深刻？ 对对对、啊、对 对, 对，然后一样也是。一个就是找寻然后上路之旅，然后其中也会发现一些爱情故事在其中。我必须要讲一下王伯杰，因为最近我终于开始看了《醉梦者》，然后在里面我觉得王伯杰咬槟榔咬得太夸张了吧，又太用力了，没有人这样咬吧， 咬头 太 over 了。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好像就是很妙，就每个人看或是可能跟你成长环境跟你的感觉有差或什么的，我们会觉得说你可能真的有经历过很常吃槟榔的人，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有点太刻意或什么的，可是也有人会觉得他们就是演得很生活，就他们觉得我被他说服了，我相信他们都是吃槟榔的人。 是在 Hello Excuse me， 我真的有听到这样的评论、 What?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觉得很不能理解，可是另外一派是真的会有人觉得说天哪、啊、就是对他们就是假，因为是假婚啊，你假薄冰冷啊，那就顾哎，就觉得那部分做得很好。 OK， 所以在里面的王伯杰应该是很清新的吧，毕竟都是有歌曲有台东， 因为他是一个创作人、那个、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歌都只写一半吗？因为我害怕结局是不好的。 那不就之前我们常聊的一个什么心态吗？就是 没错啊。那当然，因为他要跟李玉芬假设 从预告里面看起来，他在讲这一段话的话， 我害怕跟你就是开始之后，我们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不要跟你开始。 对，应该是会有一段爱情产生的。在电影里面，李玉芬实在是太美了， 那很矛盾啊。那你干嘛带小朋友找李李人？万一找不到怎么办？照你的个性，你就是不会出发啊。 他可能会知道，哎，没有，反正就是找不到，我就找一个人拉一起， 假装是李李人哦， 拉一起陪葬。我说找不到，找不到爸爸，没办法，你就陪我一起吧。说到演戏呢，本周有一部电影本来我们也有机会就是可以先看的啦。然后这部电影呢叫做《特约经纪公司》。 哈， 特约经纪公司呢其实就是一师到底的导演上田胜一郎他的新的第二部的长片。那一师到底可能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很多人进了电影院，我觉得天哪，太酷了，吓死了，怎么这么翻转，尤其进到戏院的前半个小时根本就觉得说 请你一定要撑过什么第三十几分钟之后， 我好像走错戏院了，是不是？然后在三十分钟这个时候之后呢，接着下来就是一镜到底的活尸秀，对。然后所以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很特别啊，或是对，这就是拍出了什么影视工作者的血汗血跟心酸这样子。好，那这一次呢，他的第二部长片讲的一样是影视工作者会很有感的。特约经纪公司在干嘛呢？特约经纪公司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临演公司啦，所以他们就接戏嘛。然后你有什么临时演员的需求，我们还会事先排戏哦。我们不是随便那种发一个500块， 我们有训练的。 对，我们有训练的哦，就发500块，然后给就不会演或是太会演，不是太会演，太想演， 你不能太突出。 对对对对对，其实很多临演这样子 不是我这， 因为之前就是拍戏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跟临演就是有。 聊天吗？ 对，有聊天。然后那些灵眼们有时候还会看我说哦你醒来哦，告诉你怎样怎样，然后就当那种老大哥，然后在那边侃侃而谈，教你一大堆说那个镜头哦，等一下你就要怎样怎样，这样镜头还多还漂亮， 天哪。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好，然后那这个特别经纪公司呢，男主角是一个，从预告片看起来男主角是一个他紧张的时候就是会昏倒的人。 Excuse me， 这样怎么当灵眼？ 对，然后接着下来，他们这一次经纪公司接到一个案子，这个大案子很麻烦哦，就是在一个高压跟紧张的环境之下要去完成这个演戏。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戏剧作品，他呢委托人是拿了一笔钱说请救救我们，他们是一家温泉旅馆，请救救我们，因为就是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邪教，然后一直在他们的温泉旅馆聚会或者什么干嘛，所以他们要想一个方式，然后反正用一个方式然后骗过人就对了，所以又请了一大堆灵眼来。那该怎么办呢？另外这边有一个另外一条支线，这个支线呢是男主角他沉浸在一种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对，可是他都幻想的就是啊，我只要可能出一拳或是眼睛这样一看就有雷射光，然后我就可以拯救世界的那一种，就是很中二的想法。我是真的觉得啦，当你看了太多太多全院阿修罗啊，当你看了太多太多这种很热血然后又融合暴力的电影的时候， 是更想看吗？ 你真的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说我很能打的那一种，就包括你看《追梦者》，然后你在看张孝全，哇，好强哦，一个人可以打那么多人，哇，好酷哦！ 你不可以，我们都不可以。张孝全他本人其实也不可以。 对，我们要回到现实来，那是戏剧，还有那是动画。 都是晴朗，好梦一场，假装坚强。 最近呢，我看了一部 Netflix 的新电影，应该也不是新啊，就上了一阵子了。然后就随机转到，就有点想看，我就点进去了。这部片叫做《深刻入骨》。那《深刻入骨》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东西见到你的骨头了？他在拍。他应该有个专有名词，就是饮食失调，但其实就是厌食症跟暴饮暴食。然后就是一个女生，她就是得了厌食症，然后就非常非常瘦，瘦到就是她必须有时候要被灌食，就是已经到了极限了，或是你就是要被送医强制住院。那可能就是原本就大家都不知道拿这个女生该怎么办。女生是 Lily Collins 演的，然后本来就很瘦，她在剧中我不知道她怎么瘦成 就那么瘦， 对，他那个脊椎那个龙骨哦，这整个凸出来就是非常非常可怕。 他们就说我们遇到的就是又听说一个医生、是最后的希望，听说他的疗法很特别、就拜托你去看看这个医生、就是再给他看一次。这个医生是基努里维演的、但他戏份没有很重，就是一副基努里维的样子、所以他就进去了，然后进去到基努里维他的有点像宿舍当中、他就说你就是要我这边住六周，然后要按照我方法，他的方法也许可能有点特别、跟你印象中治疗方法不一样，但是这部片没有特别的高潮起伏、没有什么很让你揪心，就是让你看到真的看到厌食症跟暴饮暴食症他们的痛苦，跟他们想做可是无力 做 到。然后你说你们觉得自己很漂亮吗？瘦成这样子，没有，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很不好看、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时候心里的声音、脑中的声音，他们就是 压不住， 对，没有办法对抗他、然后 Lily Collins 有说他真的有得过厌食症、所以他拍这部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感同身受、那为了剧要瘦嘛，其中有一幕是他的继母就是你是不是又瞒着我说你有吃东西，但你就没有、你现在衣服给我脱掉，你给我站上体重机，我要看你的样子、他就脱掉，然后继母看到他那个样子就是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就原本还要说、因为我前阵感冒生病，他就说我不要听你的谎话，我听够了，你就是站上去，我要看你的体重、然后转过来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手机拍他的样子，然后反过来给他说你知道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吗、然后 Lily Collins 说他拍那场戏的时候他真的因为他看到他正面那个样子就是陷入非常非常难过的情绪当中、甚至跟他经纪人说我想要现在马上增重10公斤、我不想要现在这个样子，我太 sad 了、所以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大家如果好奇、就是这部分关于暴饮暴食或厌食症的人，你可以看这部深刻入骨。本周还有什么电影呢？ 本周电影呢还有一部外语片叫做抓狂博物馆 Lost and Found。 男主角呢他就是去博物馆当警卫，然后当警卫之后呢在里面呢有一个死对头很讨厌啊、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她明明是警卫可是就是好像把自己当成一个策展人、就这个博物馆现在有什么展我先告诉你哦，这个展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她自己是很厉害的。然后结果他们在一次的任务编组当中呢，就是他们被编到同一组。那这个编组要干嘛呢？清点仓库里面的，就是收藏品、馆藏到底还有多少？结果这个女生啊，她其实一直在偷馆藏，她其实一直把馆藏偷出去要拿去卖掉，偷出去拿去卖掉。然后反正她，因为她本来想说，反正没人会发现的。然后所以这个男的今天想说，不行啊，这样怎么办呢？所以接着下来，我不知道这个男的是会跟他一起去骗，还是会干嘛，还是会想办法去把那些馆藏给找回来。对， 这么乖还要找回来？ 哎呦， 不是，这是个很大任务。 抓狂博物馆，本周呢还有最后的两部电影，两部剧情片，一部呢是温馨的，一部呢则是令人揪心的。你想要先听哪一部呢？ 温馨的。 温馨的就是卡蒂亚指定我要跟他一起去看的去年圣诞节， 哦，跳过。不是，各位，我不是冒犯之意，我是说去年圣诞节就是圣诞节推出的浪漫爱情电影，这一句话不就是剧情大纲吗？ 是。 我今天也看到，就是分别就是这两位男女主角一起受访，然后就是有说 Amelia Clark。 对 ，Henry Golding， 对，你们两个就是知道要跟对方合作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两个人猛夸对方了。我心想说，天哪，你们的化学效应是蔓延到戏外宣传也要吗？ 可是本来就是会这样啊。 可是他们那个眼神，就是你知道他龙母嘛？ 对， 他那个眉毛可以就是弯成就是180度的 ，Oh my God！ 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跟他演。我跟我朋友去看那个。 疯狂亿万亚洲富豪， 对，疯狂亚洲富豪的时候，他一出场，我就马上转头跟我朋友说 ：“Oh my god， 他也太帅了吧！”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我要跟他演，太棒了。然后就问男主角，他说：“我之前也不知道。”然后我是遇到编剧说：“哎，你知道有一部戏很适合你啊。”我们就聊剧本谈一谈之后，发现就是你知道吗？有在看《冰与火之歌》的，你要跟他合作。 Daenerys Targaryen， 不敢相信。 我觉得任何人跟龙母合作都会不敢相信吧。 欸，我正在家里练习那个眉毛，办不到。 没有办法啦。 啊，所以揪心的是哪一部？ 揪心的叫做《女孩要革命》，她呢会代表阿尔及利亚去参与2020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那其实呢，生活在中东或是教义比较严格规范的回教国家当中，大家知道女生要头纱嘛，你就不可以就是、嗯、就是展露自己的身体， 裸露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一群女孩，当然她们就是其中有一个有设计师梦想，她要当服装设计师、嗯，然后她要一开始呢，这个预告片的前半部都是非常的风光明媚，非常的青春洋溢。可是后来呢，就是有恐怖分，那要算恐怖分子吗？反正就在他们的首都方面，就是发生一些抗争。但是那种抗争呢，可能不是你想象我们台湾那种走上街头的抗争 游行这样， 比较像最近香港那种抗争，是会丢汽油弹的、啊嗯、然后砰烧起来的、啊嗯、那种比较恐怖一点的，会丢炸弹的。那所以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他们本来也还有男生同学嘛，嗯，然后就要想说，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男生同学竟然也是认为说，哦，你们女生就应该 要就不应该 对对、嗯、要待在家里面啊，就你就把你头套戴起来比较安全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可是他就不要，他就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办一场 fashion show、嗯、女孩要革命。 小春 Kenzie 洗手盖雨都与雾都的嘻哈联盟， 从胖裤管穿到变窄裤，用十年时间换取财富，创建高度的人际关系和人生无穷的财库，我们手里头握着百富，经过去的日子没白度，搞不清楚我们的来路，等看出是下林家阿兹巴拉名著，干完了大事人口中说的当个少年党，像我们在林北架高拍信贴气宽把谁的拳头棒，我的手感正发烫，贴脱的在手正发亮，那些最贵的碎嘴的傀儡全部罩子给我放亮，一手难关万夫莫敌，攻击道路在清华的破离，国产国力地落魔力，一生无图联盟建立默契，攻浪子机会看到这种机会迎着机器上，不敢的疲惫公民让我 keep 会穿个记忆放屁的屁，凭借初衷不忘出生之都不畏虎，我走我的天堂路，作为自我的救世主，你们心甘情愿献出掌声壮大我的腹，献给爱我的恨我的怕我的依然干得太醒目， 我不想他们整天爱睡又弹琴，往事回忆让我前进的动力，把爸爸拽满还要引起你注意， God damn 装进保险柜都装进保险柜，我不想他们整天爱睡又弹琴， 小春天子最新单曲保险柜，超猛震撼弹，你准备好了没？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宝贝、嗯、你愿意与我双宿双飞吗？ 哦，这么肉麻一定有鬼， 跟我走就对了。 哎，怎么是来三菱展间？ 是三菱要带我们双宿双飞啦，现在买车就送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有五个城市可以选呢，新宅桥我来了， 每月再抽东京赛事五日双人自由行，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哦， 还上高额零利率跟旧换新最高50,000补助。 Mitsubishi Motors。 脸上泛起红潮，原来这就是幸福的滋味。 杏仁粉第一品牌林银杏感恩回馈周年庆来喽！ 即日起购买林银杏指定商品，加10元多一件，同品项第二件50%。 银杏粉买4罐送1罐，严选杏仁粉第二件现省750。 让你吃健康，活到百岁也幸福感满满。 请洽全省林银杏专柜及官网查询。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电影原声带，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葛莱美巨星共同现身，一起进入未知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2》电影原声带，环球。 男人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我是谷谷吕思维，